锵锵三人行，哎，咱们王扎会又开幕了。王老师又是好久没见， 哎，见着了。 哎，我发现您以后应该穿白的， 穿白的， 整个趁着你看这脸色光明， 光明。嗯，我穿黑的也黑不到哪儿去。 对，您是黑夜中的一盏明灯。 不是。 这个王老师现在身体怎么样？ 挺好，就是最近泄肚，泄完肚以后把身上很多毒素排除出去了。所以觉得自我感觉特别好。 哎，您这也是一个中医的理论， 理论。 哎，我刚才就是因为我每次过相当一段时间见到这个王老一次，有时候啊，所以我能觉得容貌上啊，微妙的一点变化。哎，这个挺有我觉得挺有意思。你比如说，好像一个男人呐、有时候越老啊，我那天跟他们开玩笑，长得越像老旦。他我是说我了，但是你比如最近我们台庆嘛，二十周年，哎，你看我就看我们这个老板呢、这个刘长乐的这个脸，因为一下看到当年20年前他40多岁时候的那个样子，我就能看出啊，我就觉得40多岁的时候啊，他长得还是有一点霸气的，就有那么一种，我就说有一种龙虎的那种思想，有点霸气。但是呢，你看现在上点岁数吧，我怎么越看越慈眉善目，长得有点那个劲儿。 哎，你还是挺明显。 我刚才看王老师啊，我就觉得您比我上次见您呐、好像就更慈祥一点， 哎呦， 就更慈眉善目一点。 哎呦，上次见还有点霸气， 很有点霸气。就现在就感觉那种 都有点发粉了，那种就线条跟柔 色，老粉头。 不是，有一直还有一个问题，我脸上原来有些黑斑，哎，我给它做了，用这个就是液态氮，液态氮是零下200多度 C 的，然后往上一抹，跟火烧一样，也掉了。 哦，它能不粉吗？ 往美容方面还发展 呢。哎呦，您这个， 这个我一说您明白了吧？ 明白了，我 您这挺接时尚的。 不是， 您这么大年纪， 它往外长。 对。 哦，您怕有什么？ 怕回头别回头来个恶性的。 哦。 对，我有一个亲戚，他也是40多岁，满脸越长越多，最后他好像是用激光。 是， 就把它去掉了。 用激光也是，又用激光就更严重一点了。这个就这个冷冻的方法是比较简单的。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他们说这个王朔说有一回在家里就说发现这手上可能长了一个什么东西，胳膊长一东西， 吓坏了， 发愁，整天想这个想那个想这个，最后到这个医院去说这是什么，给我做掉。那医生呸，老人斑。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能是段子。 我这有老人斑，还有一种叫脂肪瘤，脂肪溢出。 您像您这个年纪， 是 会不会对自己的身体状况特别敏感，或者是比较担心？ 没到这年纪，您还敏感什么呀？到这年纪就不敏感了，爱咋地咋地了。 心态越来越好，所以说您适合聊这个话题。就是说，哎，中国人民，我现在发现真的是胸怀全世界。最近的热门话题呢，是全国都在讨论呢，不丹人民到底幸福不幸福？不丹，因为呢，你知道这个现在这个网络社会啊，出来了很多啊，假作真实真亦假，真是这个难辨了。我先看着的是一篇微信公众号。这边微信公众号说什么不丹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你骗鬼啊你！然后在里边就有人说我去了不丹了，在不丹前后停留2天，花了相当于人民币18000，是吧？什么都没玩着，然后这个吃的也不好，吃的也贵，上厕所收我什么10美元啊？然后你看他这个还配图，那配图，你再看看这图，说你看非要看这个节目啊，这个宣传照片上是这样啊，包括这个景点你看。实际上是这样的景点啊，就是那意思，旅游体验呢非常差，神马都没有。但是这一下子现在你知道吗，是微信公众号带领媒体的步伐。然后这个我就看到什么成都的报纸啊，北京的报纸啊，都去调查，甚至还采访了这个不丹官方旅游发言人，有个叫丹姆秋的。就现在得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反而怀疑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是为了什么营销求点击量的目的啊，做出来的一个东西。因为人家说了，我们不丹全国很少有收费的厕所，即便有呢，费用也非常的这个低。 就是厕所呢，当然限于条件，可能那个不是那么样的干净，但是基本上也至少也有手动的这个冲水。而且我才知道，原来不单是这样，他说的这个收费啊，他呢就是70%的森林的这个国家，你来旅游必须跟团，淡季的时候每天消费$200，旺季的时候每天$250。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进我这国家旅游啊，就一定是跟着团，有司机有导游有什么，你这$200呢实际上是包括了你的住宿， 对， 你的车，你的什么景点的门票， 对， 还包括$几十是他的税，是他的这个旅游税，他等于是一个打包的价，你来到不丹就交这钱，然后就领着你哗哗哗哗玩。所以呢，但是呢，接下来的问题有意思了。比如有人说了，说他这个就中国人就一聊就没边了哈，就说这不丹到底是幸福不幸福啊？这国家是穷啊，还是实际上穷的叮当响？说他这个国王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搞这个？说全世界都是 GDP 幸福指数，不都说不丹这个国王旺楚克，他是上过波士顿大学，上过牛津大学，说回来搞出个叫 GNH。就是说国民幸福指数也甚至有人聊的就更多了，就是说欧洲左派意淫他这一套，对吧？什么叫幸福啊？幸福是主观的。哎，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是真去过不丹的。 我没有，我没有，我是 王老去过。 您怎么估计这个？我特别想知道，比如您没去过， 对， 您听到刚才这个文涛讲的这些情况， 对， 你大概的感受是什么？ 因为我恰好最近去了一趟尼泊尔， 哎， 这不是等于也是邻国嘛？ 是。 然后我去了以后呢，马上就有圈朋友圈里边的女友就说的，哎呀，我去过加德满都，脏乱差，完全是坑人的，就跟你说这不丹一样。可是我自己去的感觉，首先我没有跟团，然后呢，我们有尼泊尔当地的朋友，然后领着去看呢，我的感觉其实是百感交集，就是说他那个，你知道我去他那个加德满都那三个古城一想，我脑子里不断在想什么，就是南朝484，多少楼台风雨中，就杜牧的这个诗啊，烟雨中，对，其实它是旱季啊。我们上个月去，它是多少楼台 风尘中， 风尘中没风，而且是尘雾中， 嗯， 我就是很多尘雾，但是这么多的佛塔，金碧辉煌，这个木雕之精美，这个保存的之就不能说保存的多好，但是遗留的就没有毁坏的，就是有这么多，你这目不暇接。可是呢，在这种历史的当中哈，你在徘徊的时候非常的享受，我就肯定想要再回去看，因为8天太少了。可是只要你跟他们尼泊尔谈到现在，我们不认识当地的朋友，他有一场毛派革命，我很对现状也感兴趣啊。他们讲到古代的时候，哎呀，故事多极了。一讲到现在，他们就经常说一句 too depressing， 就太压抑了。我们不要提现在，他这个毛派的革命上台以后啊，就是政局非常的不稳定，然后很快就像我们一个压缩版的，比如说民国到现在，然后一直到毛派上权以后，几年之内就腐败了。 尼泊尔是社会主义吗？ 他不是，也不是社会主义。他以前一直是一个，就是17世纪以后，他就很多土邦啊，已经就跟他们的秦始皇似的，统一了，统一了一个。 他是王国。 哎，王国，王国后来又有英国侵略，然后最主要他们是印度，是他们的一个大国，就是相邻的嘛。然后呢，印度的影响非常大。然后这个国王呢，就很强势。到了这个就是1950年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君主立宪，他们就宪政了。可是这不断的这个君王反过来把这权抓回去，然后呢又特别穷啊，又什么，然后文革当中呢，他们就听到了毛主义，就找到了一个大救星啊，他们就毛主义共产党，他们就是真的一样的模式，从乡村啊闹革命，10年人民战争，终于就到2006年就联合了很多这种中间党7党联盟，然后就夺权了，把王国推翻以后就开始立宪吧，从2008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没立成，彻底流产了，因为各派都谈不拢，他那个主要的毛主义政党的一个叫 Prachanda， 然后一个特别就是印度的精英大学学回去的马列主义，这两个人都到我在美国工作的那个印中所来检养， 演讲过，那个人头窜动啊，所有的美国的左纽约的左派全把门挤破了，因为他们那时候刚夺权胜利，大家就觉得他是一个新式的啊社会主义政党，毛主席政党，又是民主联盟，就那时候希望多高啊，所有尼泊尔人就是都抱着极大的希望，可是很快就腐败，然后就僵局，就各派就谈不下去了。 就我觉得这个争论呢，不光是在中国的这个舆论场上，包括这个西方，你看啊，这个排名曾有一个体系的排名，不知道是英国还是美国，的确世界幸福快乐国家指数不丹尼泊尔都是高高的，但是还有一个体系的排名，就是说啊，比如说这尼泊尔永远在倒数二十名以内，就是你拿什么标准说它快乐幸福？ 这里头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的旅游期待和欧美人的旅游期待是不一样的。我先说一个最绝的，就是1998年呢，我在美国碰到几个中国人在美国旅游的地方，一块吃了一个饭，有一位女生啊，她是这个北京石景山的人，就跟我说这是组织的什么旅游啊，天天让我们下乡啊，说您看现在这个地方，这赶得上我们石景山吗？您说这赶得上石景山吗？他就是认为这个为什么中国人呢有一种现代性焦虑， 对， 他旅游就觉得中国不够现代，他希望看现代，希望看纽约的摩天大楼，是吧，希望看见这金门大桥，有什么宏伟建筑，另外穿的都特别好，车都是最新最新的法拉利，他是要求看这个。你带他，你有的地方美国他带着你看湖泊，是吧，美国湖泊很多，看树， 对， 看半原始的森林，看地貌，他可不是火了，你带着我看这个嘛， 穷乡僻壤， 穷乡僻壤，你还不如石景山呢嘛，石景山那百货公司百货公司红灯绿灯的，还有我葡萄酒什么都有啊，他是这个。所以不单说不单幸福指数高，我见的这方面材料可多了，而且不是官方宣传，都是各种的不同的统计。他幸福指数高，我可以举一个最幸福的，我感觉。 不，您是去过？ 我去过2003年，我去的。而且呢，他最幸福的什么是那儿的狗？不丹的狗是公养的，就是说它是自由的，就在大街上。他这个不没有私人养狗，所以狗没有私有观念，所有我们对狗的负面的说法在不丹完全无效，狗仗人势没有，他仗谁势啊？那你、人人爱狗，人人见了狗就给狗吃的，就摸摸狗，都对狗很好，所以他没有狗仗人势。狗改不了吃屎，更不可能。他吃那么好的东西，他吃屎干什么呀？是不是？ 这次这个微信公众号本来还有一个吐槽不丹的，说遍地大便，但是后来人家有人更正。说倒并没有见到那儿遍地大便，倒是遍地见到狗， 对， 就您说的 遍地是狗，而且那狗亲热到什么程度，它不叫，它根本不咬不叫。我走到大街上的时候，我危险就是狗太多，我过马路啊，我得躲这狗，有时候不小心踩着狗尾巴了，那狗你要踩着狗尾巴，那狗出来一个什么声，就这么一个声，就有点咱们俩讨论问题，我一听就怎么这文道兄这么说话， 踩我尾巴了， 就最多就是这事儿。所以我是因为这个理论上啊，这个共产主义的理论呢，认为人呢他的私心呢是由私有财产所决定的，这一点上人做的怎么样，怎么样去掉人的私心，我现在说不上什么新的意见来。但是不丹的狗告诉我，非私有化以后，狗个个大公无私，个个是人的好友，什么毛病都没有。这样如果说从狗这一点上来说，它全世界第一，美国狗也不行，美国狗更可怕，美国那私有财产都多厉害呀，那狗要是你要让狗咬了，当然他们告诉我，你要咬了可以讨取很高的这个赔偿金， 就至少这不丹这狗它是进入了共产主义， 不是，它就是它就反正它跟人特别友好。 狗，什么那所有的些毛病，中国自古以来的说的狗的毛病，他都没有。 您去了有没有这种脏乱差那儿的人贫穷？ 他就是不现代。 嗯，干净吗？ 干净。我去当然不一样，我去的是半官方的。 哦。 是他，因为他呀，他只和四个国家有外交关系。印度呢，过去呢，相当于他的一个保护国。 嗯， 现在他们到底怎么称呼？外交上正规的这个官方的说法我不知道，但是他的外交还是印度要管一部分吧，起码是这样。 嗯嗯嗯， 他也争取更多的一些主权了，比过去，是吧？他跟那个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友好。 但是并 没 有 建 交， 他没有建交，他没有那个， 哎，甚至我听说他没有跟任何国家建交， 是 吗？ 他 是 这样，和四 个 国家有关系， 和 其中呢，一个是印度，一个是尼泊尔，一个是泰国，因为他们那个泰国和尼泊尔都是佛教国家，还有一个我想不起来了，要不就是缅甸，要不就是柬埔寨，也是这种佛教国家。 对， 他原因之一呢，就是这几个地方啊，跟他有飞机来往。 对。 别的地方啊，别的地方你中国也不敢派飞机进去，因为它有一段是在两边是山呢。 哦， 它那个必须是小飞机， 驼峰航线了， 对对对， 驼峰航线，它是小飞机才能够在那儿飞。 哎，太像这个尼泊尔，也是要看的话，必须坐小飞机。 对， 然后你去个加德满都吧，要是绕我们这次有人花了30多个小时啊，从纽约到加德满都，他要在中东转机。我说那我还不如我就直接先飞到北京来了，从北京再到德里或者昆明转机。它这个山势跟那可能是一样的，因为它北边是山嘛，他们就有一种就是说我们是南亚的，因为它加德满都就是河谷，再往南它就坡地，它就跟印度接壤，完全是被印度，除了北边是山，东西南全是印度接壤，它是不设边界的，它夹在两个大国之间，但是它必须跟印度要保持友好关系，因为印度是可以直接就是影响他，而且他们从宗教上，比如他们也有婆罗门，他们有各种印地教，佛教之外就是印地教。 哎，咱们可以看看扎老师在那儿的这照片，这是跟什么教派？咱们看看，你看看，这是在尼泊尔， 这是在尼泊尔。 您这是玩什么 party 呢？ 他这旁边倒是个印度人哈，但是这是在加德满都，他的也是印度教的这个撒红节。就像他们的春节似的迎春， 咱们再看下一家， 他都把那个花碾成粉。 对，你看这是在干嘛呢？ 这是他们撒红节呢，那一天都喝酒，喝醉了酒，这些当地的尼泊尔人就在那儿跳舞，高兴 啊。哦，你再看， 幸福指数。嗯。对，就是很多尼泊尔的人一起，就互相都撒了粉啊，然后大家一起就是 happy。 happy。 就然后旁边有一个音乐会，人家他那本地歌星在那儿 狂唱。还有吗？哎，这。 哦，这个是卖，对， 这 看 什么意思啊？ 习近平可以，李克强可以，胡锦涛可以，最后是银联可以，这是一个他们的商业街上卖羊绒，这个头巾啊什么，专门做中国游客的生意。 看来是中国游客走遍全世界了， 走遍全世界。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咱们可以再看看，就说不丹的，就这次就因为这件事儿，就是吐槽不丹的， 是， 好像引起了更多爱不丹的人奋起反击。 是。 然后你看他们有一些游客，就是说那说的是假的，说我们在不丹，你看看这照片，说我们在不丹有非常美好的回忆啊，说你看，哎，你再看下边就不丹的这个风景。王老师，您去过这地儿吗？ 对。 哎，您再看下边，哎，这不丹的风光，能看见雪山呐、什么的，孩子啊。 不丹呢，它这旅馆呢，你找不着，它跟花园似的，平房花园 啊。 哎，所以我就说这你是他什么期待，是吧？比如说新加坡，我有几个朋友，包括作家朋友，他们都喜欢不丹，也都喜欢尼泊尔。甚至有人结婚到尼泊尔去结婚，为什么呢？他要在那个喜马拉雅山的这个他的等于是南麓了， 对， 他从南边那儿后边是雪山，他认为在这儿结婚特别圣洁。 对， 你要找高楼的，那新加坡高楼有的是，用不着非得上纽约找高楼去，是吧？另外他们去纽约去欧洲的人也非常多， 对， 相反的是去尼泊尔结婚 都是雪山为背景的这样的一个， 对，而且 您讲的，对，您讲的这个是 有一种高特别高尚的意义。 它有圣山叫喀拉什，就在那儿，就在 就像您刚才讲，您是1998年碰见的那波中国旅游的， 对呀、啊， 他可能有一个希望看到摩登城市的期待、 啊啊啊， 但是现在呢，也确实很多中国人呢， 对 不丹、尼泊尔的期待啊，是心灵之旅。 对， 朝圣之旅， 甚至于有些人，哎，什么事儿多了，是不是就有人会犯恶心，就觉得，就现在这个，就是说成了一种俗套了，就是感觉一定要上不丹、上尼泊尔找寻什么心灵， 这种，所以你不能让人家扑了着，人家一说那儿，这个 有心灵， 有心灵，或者那儿的这个 圣洁， 什么幸福指数高 啊？ 那你到那儿你没觉高，你就不高呗。但是像您说的那个对不丹说那种话的人呢、啊，让人显得也非常的无聊， 嗯、 甚至显得很外行， 嗯， 很丢人。就是怎么你跑到不丹去干？您这个您哪儿也别去了，您就 对、 啊、您就这就没事儿，您要是闷得慌了，上百货公司逛逛就去，不是上个大超市就行了。 但是这里边牵连出一个问题啊，这的确是，就是说到底我们用什么去评价一个国家或者国民？ 是 他的快乐和幸福。你比如有人就说了，说即便是叫国民幸福指数啊，据说也有几个这个标准的，比如说教育程度啦。比如说这个人民对国家的这种什么认同感啦，就是说你看有很多地方咱们看着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不穷的叮当响吗，对吧、 嗯、 你怎么你说快乐它是你愿意有这种什么平静的心灵的这个快乐，好像他们都像圣僧一样，但是事实又是不是会让人生疑呢，这个也是一个争议。 这个不丹我听说好像是不是十几年前才开始有电视啊，他们以前不许好像有电视和网络， 对，这次还造谣呢，说到处看不着卫星电视，实际上人家能看到， 对， 能看到。 我就觉得他一旦看到了，就像开了一个窗口似的，这个新的平静哈，就可能就被打破了。我觉得这是人性吧，可能就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嘛。就尼泊尔，我觉得也是。刚才说的好多啊，你其实出了加德满都它就真的也很干净，我听说我们没来得及，但是去那儿都说真的是青山绿水，人也淳朴啊什么的，就是厕所也很干净。可是一到加德满都，我们这本地的就是尼泊尔带我们走的人呢，就首先就是说的，你看看吧，这就是现代化的恶魔把这个我们这加德满都变成这样了。可是恶魔归恶魔，你到那儿了以后吧，所有的这些人就是小摊铺的人都在做着你的生意，而且我去了我就发现这么美的这个佛庙哈，我就忍不住的走近了去看了一个穿的就是一身白，就是一个老僧似的，他在那儿打，然后他就往我头上点了一个红粉，我就是伸的比较近嘛，他点了一个红粉给我拿了一点什么蜡还是什么，涂了酥油蜡还是什么，结果我还跟他，我还也听不懂啊，我跟他点点头表示感谢，要钱，伸手要钱，就是说他也变成商业化了，他所以这种也许以前哈，我们反正是没看到，当然其实他以前的寺院经济啊什么的，你一听他也都是有经济的，但是至少他是那种本土的。我们外人反正隔着想象是觉得它是一个精神之国啊，它是。 哎，王老师，您看，您是在乡下待过很长时间的， 是， 您留恋那种吗？牧歌式的田园。 它是这样，这个就是一个现在一个世界性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评价这个现代性。像您说的那个什么教育的程度、信息的这个拥有、通达。生活的方便，这实际上都是和对现代性的追求有关系的。 哎， 但是那个西方有些左翼呢，他确实是认为现代性给很多国家带来了灾难。 对， 就遭遇现代，遭遇发展，认于包括这个发展这个词儿，也是这个西方的资产阶级，他们所制造出来的一个问题，来折磨。来，这个压迫这些不发达的国家，那你其实老子这个不丹呢，这就是老子所幻想的那种 小国寡民， 小国寡民， 老死不相往来， 老死不相往来是吧？有失败之气，但是也无敌，没有地方可以放。 对 啊、有这个洲际的便利，但是你也用不着，你坐船干什么呀？是吧、嗯？有路你用不着在那走，你跑那么远干嘛？自个儿生活挺舒服的，在家门口就不得了吗？是不是？哎，有文字，但是还不如接个绳就把事儿记住了。 是 这个，中国太伟大了呀！2000多年以前，人家已经研究这个发展，不一定就是好的。像中国这样采取这样一种坚决的态度来发展的，在世界也是有限的。很早那个德国的有些朋友就跟我说，说是中国也发展，德国也发展，但是这不是印度也在发展，而且都发展的就是挺好。但是印度不像中国人这么焦虑，那么急着发展。那么急干嘛呀？ 我觉得现在就是中国人，包括我自己，就很焦虑。 是， 所以这个，所以坚决不发展是中东地区。 我也只能说，那觉着不单好的呀，那有些也是自己的幻想。